身上也没有用，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。 我可以还给我妈妈， 我可以还给我妈妈。 哦，什么天长地久，只是随便说说。 这一首来自刘欢的